我国进行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第二次试射又到火成功。这一消息使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工作人员和旅日同胞倍感民族自豪感和荣誉感。总联东京都本部委员长赵日炎说，我国进行火星14型第一次试射一次进行成功，在20多天后又进行洲际弹道火箭试射并到火成功，这是一个历史性壮举，向全世界大大显示了英雄朝鲜主体的火箭工业的飞跃发展速度和雄厚潜力。总联大阪府东城支部委员长朴永志说，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第二次试射到火成功，这是朝鲜民族史上的大事件，充分证实了我国在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势力进行前所未有的政治恐吓和经济封锁的情况下，也以又飞快又惊人的速度掀起大飞跃。